第十三章，休息处。下山的路很长，大家走得异常沉默，一半是被秃头变成猎人甲吓的，一半是被冻的。这群人半扶半背地走了半个小时，单调的景色终于有了变化，松林尽头豁然开朗，连接着山下的大路，路边斜立着一块界碑，一面写着鸡鸣山路，另一面写着向前100米。鸡鸣山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想起猎人小屋挂着的死鸡，指的显然是他们下来的这座山，但是向前100米指的是大路正前方。正前方雪雾蒙蒙，什么也看不清。 向前100米是什么？向前被雪埋了。 余文嘴唇打抖，冻得像个结巴。他两手塞在口袋里，不愿意伸出来，用鞋刮了刮界碑上的雪。大家问，写了什么呀？余文缩脚，哆哆嗦嗦走回来。 土豆冻硬了，刮不开。 界碑上依然只有半截向前100米，除了更清晰外，没有丝毫变化。 不会又是？ 周静脸冻得像鬼，低声说：“ 不会。”刚熬过了一场，就来心硬的，那不是逼人去死了吗？ 众人沉默，脚步犹豫起来。 死的还少了吗？ 游霍扔了一句，走去了前面。他的嗓音太适合风雪了，张口能冻人一个机灵。大家打着寒噤，面面相觑，连忙跟上他。有游霍带路，大家根本走不慢。没过一会儿，前方的雪雾中出现了房屋的轮廓，猎人小屋的阴影还留在他们心里，所以看到房屋的瞬间，他们并没有很惊喜。但大家很快发现，房屋不止一栋。他们沿着一段缓坡走上去，发现前面稀稀拉拉站着几栋房屋。说是小镇，那就太过夸大了，就像一个冷门的山区景点，景区脚边有零星住户做点游客生意，一年也接待不了几位，时刻准备关门。离他们最近的那栋房屋悬挂着灯箱，白底红字写着住宿、暖气、餐饮，重点突出，吸引力非常致命，大家当即就走不动路了。 要不咱们在这儿凑合一宿？ 老于语气很小心，他以为自己会遭到游霍的冷眼反对，因为很难判断这里是否安全。结果他外甥进门比谁都快。 游霍早就饿了，在雪地里面跋涉的时候，他最后悔的事就是交卷太快了，如果再慢几分钟，922的牛肉就能熟了。只怪那位001号监考官太扎眼，搅了他到嘴的饭。想到秦鸠那张脸，游霍摸了一下耳钉，心情极差。于是旅馆前台一抬头，看到的就是他神情冷艳的送葬脸。前台是一个瘦猴似的小青年，他安静两秒，转头就冲里面喊：“ 老板，来人了！”“ 喊魂儿呀，来人了你不会招呼一下？” 说话的是个女人，嗓音声脆，隔着门都能感觉到泼。 嘿嘿，我怕招呼跑了。 前台看了游霍一眼， 这个鬼地方能跑到哪儿去？你告诉我。 一楼走廊最里面的门开了， 一位短发女人拎着菜刀就出来了，前台吓了一跳，连油货都呆了一下。 老板，你干什么这是？ 啊，没事儿，今天不想吃饭堂了，跟对面要了点菜肉，自己做点。他把菜刀垂下。哟，大帅哥，刚考完啊？小胡，给登记一下。有老板撑底气，前台小胡这才冲油货说：“ 报一下名字好吗？我看看你们得住几天。” 老于他们搓着手进门，听见俩人的话，脸色当时就不好了。 刚考完，你们怎么知道我们？ 老板挑起秀眉，笑得像个山妖怪。这话真是稀奇了，麻烦看看这行字好吧。他用刀背咣咣地敲着墙，前台小胡识趣地让开一点，露出完整的墙皮，上面写着考生休息处。考生休息处，众人脸色更难看了。 周静喃喃说：“ 我以为……” 老板见怪不怪地说：“ 以为自己离进城不远了是吧？正常，你们第一次进休息处吧？都这样。” 老于问：“ 还有啊，什么叫看看我们得住几天？住几天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？” 老板笑得更厉害了。 想得美。 老板说：“ 行了，不开玩笑，哪场考试结束应该休息几天，那都是有规定的，不是你们想待多久就待多久。别在这儿耗着了，赶紧把名字报一报，都堵门口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” 纹身男一听不乐意了，露出了是莽气：“ 我去，住个屁呀，明摆着要命的店，你们谁爱住谁住去，我走了。” 谁知老板比他更猛，他手里菜刀往前台一插，小胡一蹦三尺高。 走，不走是孙子。 老板指着门外对纹身男说。纹身男怒目圆瞪，把衣领裹紧，拉链裤咬在嘴里，转身就走了。住宿登记登出了一股江湖气，其他众人看着前台的菜刀，走也不是，留也不是，只有油货面不改色地报了姓名。小胡噼里啪啦敲着键盘说：“ 查到了，你们这次一共有七天休息时间，从现在……” 他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， 下午3:12算起，七天后下午3:12自动退房。这是你的房卡。 油货接过房卡，这卡正面写着房间号，油货在404。老板勾头看了一眼，补充道：“ 哦，对了，我们这里没有什么数字避讳啊，所以分到诸如404、414之类的，那都是命，别太较真儿。毕竟不住带四的，也不代表考试不会死。”是吧？ 他一句话把所有人的脸都安慰绿了。油货头也不抬，把房卡翻了一面，背面第一行写着考生休息处，经营人楚月，下面是一张表格式的准考证，姓名油货，准考证号860451-10062231-000A， 乙考科目物理，累计得分19。老板楚月终于有了惊诧的神色：“ 你一门就拿了19分啊，看不出来呀。”油货冷冷地抬起眼：“啊，没有，夸你呢，夸你长了一张霍霍人的脸，名字取得真好。”楚月没等油货开口，哈哈一笑，便拎着菜刀钻回屋里了。 小胡想了想，规规矩矩给油货背台词。 哦，热水都有，供暖到位。刚进门的别着急烤手洗澡钻被窝，一会儿啊我给你们拎桶雪和酒来，把露在外面的胳膊腿搓热了再进里面。早上7点、中午11点、晚上5点准时供应三餐。饭堂就在1楼，那边拐弯过去就是。三餐每顿2小时，也就是说上午9点、中午1点、晚上7点整停止供应食物。厨子脾气大过天，自己掐着点啊，过期不候。 油货听完点了一下头说，有吃的吗？ 过期不候。 油货看着小胡，小胡看着油货，2秒钟后小胡扭头就喊， 老板，客人要吃的。 楚老板声称自己是一个肤浅的人，看脸办事儿。万幸呢，这组考生里面有油货。于是没多久，众人缓和过来，齐齐坐在了饭堂里，吃到了楚老板亲手包的饺子。余文嚷着没胃口，吃的贼多，热腾腾的食物下肚，紧绷的精神终于放松了一些。大家有点昏昏欲睡了，相互靠在座位上发呆。楚月说，你们这组考生啊真有意思。油货看着他，大雪天楚月却抱着一杯冰啤，他喝了一口解释说，昨天早上来这儿登记入住那一组呀只有3个人吧。啊，他冲着天花板指了指，哼，除了饭点儿根本不出门，饭点儿都不一定出，吃东西只2口就饱了，要么发呆要么哭。3个人他们考什么呀？进去都收几个人啊？跟你们一样啊。哎呀，最近在我这儿入住的都是考的同一场。同一场？猎人甲那个只剩3个人了。3个人是有点少，但多的也就5、6个吧，人家那才是常态呢。你接待过多少组啊？余文想起了秃头变成的猎人甲，搓了搓自己的鸡皮疙瘩说，那岂不是有很多猎人甲？当然不是了，我所说的同一场是指同一个考场，他们结束考试离开那里，你们才有可能进去。你们知道吗？有的考场里呀，还能找到以往考生的痕迹呢。上次听说有人捡了一截手指骨，还有人捡到过戒指。你们可以试一试。